因为上周的这个周末应该大家都看到了哈， 嗯， 就是在、这个、 歌手节目 当中呢，张韶涵还是我觉得作为主持人，作为我们俩同行，还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 人家这个叫音乐串讲人， 哎， 对，不是主持人，嗯、但这也跟主持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是， 演绎了一首《梦里花》，大家非常熟悉哈。那个嗓音一出来，真的好多的专家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他们就说这个嗓音真的太有辨识度了。 嗯， 可能真的沉寂了一段时间，但只要那嗓音一出来，你立马被拽回来。我是高中时代，你呢？ 对，啊，你是高中时代吗？ 不同刀，不同刀了，初中。 啊，好吧，好吧。关键是这首歌曲一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张韶涵整个都有一种人被这种拎回来时代感的感觉，因为他本身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时代感嘛。 嗯，我觉得你用了"拎回来"这个词，我要用一个词叫做唤醒，就好像一个沉睡了很久的音乐精灵，然后在这个舞台上被唤醒一样。 对， 是不是很美轮美奂？ 很美轮美奂。但是我觉得前两分钟基本就是暴露我年龄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因为你说什么初中、高中之类的，我完全都是懵的，因为 对不起，我错了。 好了，7:05，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送出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光线堂的气温为-3.6度，受低压的复合区影响。今天白天天空当中的云量呢是逐渐增多，天气呢转阴，而山区呢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终于有点雪了。但是呢，水汽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所以今天本市仍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 哎，长叹一口气之后呢，要告诉大家具体的一些天气数值。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山区有零星小雪，最高气温只有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夜间的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可以达到80%，稍微好一点了。上周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最大相对湿度只有30%-40%，真的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一种嗓子在冒火的感觉。 对，不管怎么说呢，在北方的时候还是比较的这个干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点补水。另外呢，冬天呢还是比较容易高发这个流感啊等等一些疾病，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啊。当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今天的是周一，限行尾号是5和0，请大家来注意交通安全。好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打卡时间了，来看看前十名到底是谁。 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是卡着最后广告的点儿进的7点钟，就跟着倒计时哒哒哒哒，然后点了签到。你猜我多少位？ 你是多少位？ 我是64位。 64位。 哎，我觉得未必每个朋友都有像我一样早上起来可以数着秒表去打卡的经历，但是我就这样打出来64位。我们来看看比我手速快的这10个人。 好嘞， 点点名。第一到十位是郑旭，第二名是 J 英兰，第三名游子尘埃，第四名是太子，第五名是宝儿。我们再来看看第6到10位。 好，第六位是华，第七位是灭火器，第八位是淡然回眸，第九位是我高兴你开心，第十位是 Lotus。 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关键是你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这个签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等签到完了，已经来到了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要加入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其实一开始呢，送出了一首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哈，确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歌手节目有关的。 对， 当然歌手呢在中间改过一次名字，之前呢叫我是歌手，所以其实连起来也有大概有6季左右了吧。 有第6季了。对，而且呢，关键是我们知道呢，一个节目能不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关键看有没有一些新人出来嘛。我们看看这一次啊，12号晚间呢，湖南卫视的歌手第一季的演出已经完毕了。上周我们就已经说到了有哪些歌手参与，而最终呢，汪峰、Jessie J、张韶涵、李圣杰、李延东、周延盖、张天7位歌手全部亮相，展开了首场的角逐哈。 是李晓东啦，他现在改名叫李丰毅，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哈， 就是李晓东。 对，七位歌手已经全数亮相，展开了首场角逐。其中呢 ，Jessie J 因为献唱了 Domino， 斩获了本季的首个周冠军。而新生张天一鸣惊人，唱了一首 Queen B。其中呢，因为他演唱这个歌曲中间，这一次歌手加了一个新的环节，叫做预投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所以在中间差不多演唱了3到4个人的时候。观众通过这个电子投票器先选了一下自己对哪一个比较感兴趣。 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的是，得了第一名的居然是这个新人张天。 对，张天当天的表现我觉得就是 就是舞台感还是比较炸裂，所以呢可能观众整个看完以后觉得哎，他的舞台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哈。 对，而且就是洋溢着特别青春特别活力，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种感觉。包括其实他们导演组自己也调侃说，就是歌手开播这么多集开始，从来没有一个歌手像你这样的，就是百度都搜不出来你，没有任何你的消息。 这反正说完以后张天估计心里也是懵的啊，这是夸我呢还是这个损我呢？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次的比赛还是为他打开一些名次，以及呢让他在这个很多的搜索排行榜当中应该是窜升的很快、啊、 现在你搜索一下试试看，全都是他的名字。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比较简单了，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以及表现。今天我们这期比较开放啊，首先你可以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一期 对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同时你也可以说说原来的所有的六季当中表现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啊、 哎，对，因为歌手这舞台上真的还呈现了特别多挺精彩的一些演绎的。 嗯， 还有大家在上个周五的时候特别关注的一个，算是我自己最关注的一个人吧、 嗯、 就是盖 盖爷。 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给他的那个休息室里面放了一个锅盖、 嗯、 然后盖进去了之后特别开心的说，哎，这在我们那儿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毡子还是什么的，就是原话。然后那个他的音乐合伙人说，不，这就是盖，就给你个锅盖。 好了，我们来听听盖是怎么呈现的，来听听他最近的一首比较有趣的歌曲《好运来》，来自于盖爷和祖海，来听听看吧。 少来，看我如何打好手上这副好牌。要穿好鞋，要开好车，要白金打脸别说。三分甜点，七分打拼，演好自己的节目。Hey hey look at me， 我出身平凡没得好名。Hey hey 不说那些，再大的困难我自己搞定。结果世界千变万化，就像是座魔法大厦。每天醒来事情太多了，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怕。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生活要开心，打消所有顾虑。从来不熄灭，我只信我自己。进去有上进，足更有效率自己。权益越来越多，为了挣钱他不过不过，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给自己放国家到处去逛，开心从不需要哪个允许，好运你时刻在你身旁。担心类似的情太多，风暴也收获太少，挖心思一直在摸，水痕挖起的太早，宝剑锋从玻璃出，梅花香自古寒来，却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好运来，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好运该就是好运还。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盖以及祖海带来的一首歌曲《好运来》啊！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到底有没有交到好运呢？ 嗯，这个不是叫盖和祖海，这个叫好运盖和好运海，人家已经在里面自己把名字写了哈。 是吗？ 对，其实盖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带来的这个演绎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其实在上一场的时候特别讨巧的是总共差不多七位歌手吧，有三位都选择了英文歌曲、 嗯、对， 但是呢盖选择了一首改编的带有中国风浓郁的沧海一声笑，就特别的抓人的耳朵。 是，盖在上周呢其实用的不是这首好运来，但是呢他用的是沧海一声笑，有 是 live 版本，所以我没有播放。 嗯， 但那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把这种黄沾的本身的那种中国风以及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发挥的还是非常到位的。虽然说我觉得其实他那天稍微有点用力过猛啊，感觉每句话都唱得特别用劲。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是有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还好哎，就是有那种特别，就是最后大家说的那种特别爷们儿的感觉，就他的女神张韶涵说的，感觉特别爷们儿。但下了场之后，秒变小粉丝， 太逗了。就是张韶涵看到他的时候，脸上竟然泛出了红晕，你知道吗？ 就秒变成高中男生一样的。 对， 但这首歌的歌词真的不得不说非常不错，包括中间有一句话可能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就是我命硬学不来弯腰。好吧，看你一脸懵。 我命硬学不来弯腰，对不对？ 对不起，重庆话太烂。重庆的朋友不要聊跳跳台，对不起。 重庆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就是 less 五都，是不是啊 ？less 五都 ，less 五都。 但这个真的还蛮惊喜的，就是因为盖的这个演绎，让我真的第一次觉得说，哇，原来他唱的部分非常棒。 对， 就我以前觉得说，哦，说唱确实是很不错，但你会发现 说的不错， 对，把它拎到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跟众多演唱者一起放，唱功完全不输， 算是一次验金石。就是之前呢，知道你唱的还挺好的，然后蒙面唱将，你是蒙着脸嘛，所以我觉得也还行。但是呢，现在一看，觉得哎，确实在歌手这个舞台上唱的也还算是不错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一期《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可以给我们来具体说一说，或者拉到之前的这种前五季的比赛当中，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最欣赏和喜欢谁的表现。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早安微信 大家的答案哈，在我们 的答案，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加入进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Amy 小月说：“哎呀，这期没有看呐，好像就只看了羽泉得冠军的那一季。感觉自己已经老了。不过盖我知道，因为我的小助理们都特别喜欢他。还有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哎呦妈呀，一觉醒来听到了电音版的好运来，感觉噩梦都被驱散了。 是， 很喜欢。 对，这首歌曲其实去年已经非常非常火的哈。哈呼呼呢，说到了之前的李健，把所有的歌都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还有他不唱歌的时候更逗。对，李健就是一种这个不唱歌的时候呢是特别逗的风格哈。 哎，秋裤男神嘛。 对，秋裤男神。 对，大赏在跟我们说必须是盖呀，在现场那种摇头晃脑的劲儿特别有表现力。虽然上了歌手，但还是不忘 less 五度。总之就是超喜欢。 对，太子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张韶涵，感觉他的声音穿透力很强。对，这一期。但是我个人觉得张韶涵是不是选歌不如选我刚才那首歌就好一点？ 哎，我觉得不，我觉得梦里花要更好一点，就是特别能突出他的那高音的辨识度，真的就是太子说的穿透力很强， 穿透力很强。好了，游子尘埃说 Jessie J 世界级的名不虚传，哎，这要点到了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眼了，因为 Jessie J 这一场还是我觉得比较轻松就拿下了冠军，相对来说哈。 啊，但确实了，他能来已经让很多人惊掉下巴了，现场的表现也确实是完全不输水准。这也算是歌手真正的走向国际舞台吧。因为之前几季当中每次其实也都是有外国的歌手加入的，但像这次这么高 level 的，哇哦，很期待了。 第一次，所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 Jessie J 的这首歌曲 Domino。 来自于 Jessie J 带来的这首歌曲 Domino， 当天晚上呢也是在歌手的舞台当中非常惊艳的亮相。但说实话 Jessie J 我就没有出全力，因为当时我听到我就觉得这个音高要比正常的版本要稍微低一点点，果然好像是低了大概两个八度，不是不能两个八度，两个半音左右啊。 两个八度那怎么 两个八度那基本就是变成低音了是吧 很可爱哈、但是呢那天晚上的表现也是非常惊艳的，而且就轻轻松松就拿下了第一名冠军呢。 对， 但不过歌手这个舞台呢，大家可能比较经常看的朋友就知道真的是充满了变数。第一次的第一，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徐佳莹也是完全黑马的姿态，新人的姿态，第一场就拿了第一。 对， 但之后的几场的时候可能哎就起伏就出来了。 是， 而且这一季的时候说实话其他几位歌手的能力也真的也是不足，所以说可能也会对他有一些挑战在。 就说实话这个这一期的阵容往上一放呢，你比如说你先看到 Jessie J， 看到汪峰对吧，说或者看到张韶涵，你觉得哎感觉这期还挺有看头，但是有些总体来说啊就放在一起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搭配，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比较混搭，各种风格都有，你就会觉得说哎他们怎么能放在一起去比呢？对，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个李晓东哈， 对， 就是在节目当中是叫做呀又把他的那个新名字给忘记了对，就李晓东演唱了一首后来改编的，我记得汪峰说了一句话 我还挺喜欢的 说得特别好。 就 汪峰在化妆的间隙说了一句，他说年轻的歌手唱的是歌，但是李晓东唱的是生活， 唱的是故事，我觉得 哎对，就一下子戳中那个歌的题眼了。 对，但是可能对于现场感来说呢，很多年轻观众觉得他们可能更喜欢当时燃爆的那种刺激的感觉呢，所以呢像 Jessie J 这种歌手呢我觉得就非常占便宜哈。但是呢从第一场的表现来看呢，除了 Jessie J 以外，刚才我们说到的新人张天我觉得也占了这方面的便宜，因为首先外形也非常靓丽，然后呢同时呢觉得舞台感或者是这种掌控节奏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次也变成呈现了黑马之姿，名列第二名当然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批黑马呢截取纯度没有这么高，但是历届的黑马纯度排个次序它次序应该是 差不多，我觉得还不错， 对对对， 真的不算不错。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吧。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Jovi 跟我们说绝对是我的男神不老情歌王子张信哲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呢，可以是最新一期，可以是之前历届当中觉得你表现惊艳的这个歌曲和歌手。 Mr. 梁跟我们说李圣杰的这个开场非常惊艳哈，燃爆了现场，老歌手可以名气不在，但是功力绝对是一流超一流的。 对，李圣杰的这首歌曲呢确实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一首英文歌曲，但是可能是不是吃了一点点一开场就开始唱英文歌的暗亏，所以最终呢是名列了后三名当中，所以最终名次可能下周才能够揭晓。刚才说到了张天，我们来看看张天平常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他平常好像没有很多人的关注，但其实这首歌曲还挺有意思的，名字叫做《过呼吸》，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张天本身的这样一种风格，到底是不是像之前那些歌手一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神姿呢？来听这首《过呼吸》。 Just

Virgin Music Radio。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爱睡懒觉的猫咪， 嗡嗡嗡，勤劳的小蜜蜂， 他们快乐的生命着。 不管爱的好还是爱的坏，都来吃一下来自于王心凌带来的爱的套餐。7:35，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今天早上的早安乐秀也为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巨无霸音乐套餐，欢迎您来品尝。 是的，我们的第一时段呢，给大家来送出的是我是歌手的巨无霸套餐。怎么样，大家吃的怎么样啊？反正也听到了每一位歌手大概他们的唱歌的呈现出来的样子和水平啊。 嗯，也分享了一下今天早安乐秀的互动话题是、我是歌手当中呢，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可以是这一季的，也可以是之前几期当中所有登上过歌手舞台的这些表演者哈。 对， 蓝秀跟我们说，新的一期还没有看，印象最深的就是黄贯中，哎呀，再也看不到完整的 Beyond 了，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欣赏到黄贯中的表演非常的有意义。 黄贯中真是很棒，而且他是算是第一个窜上这个我是歌手舞台当中的，也是第一个被淘汰的吧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样哈。荣呢说，这次的歌手真的是可以用经验来形容了，级别真的很高，而且呢音乐虽然不分高低，但是有每个人的喜好，所以总会有名次出来。这个说的很对，你像第一这一期的 当中的李晓东，有些人觉得不好听，但是我那天觉得现场最打动我的其实是他的歌声哈。 嗯，而且你会发现说，歌手舞台有一批专用的观众，他们在演唱这首后来的时候表现得格外卖力哈， 是， 确实很打动人了。 嗯 嗯，还有陆子野，他说前五季最喜欢林志炫 One Take， 这一季喜欢李圣杰。 哎，这个跟我想的差不多。前五季呢，我觉得第一季的林志炫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哈，也是我心目当中的无冕之王和冠军。林瑞慕远说呢，最喜欢的是诗人李健，这说的比较简单了哈。 嗯，还有刚刚也有朋友提到了哈，李健，嗯，今天还真的是点名率挺高的。 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互动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来自于这个《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以及表现。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啊 ，CCTV 九纪录频道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也在将在春节期间播出了哈，跟刚才的《爱的套餐》还感觉有点类似和联系的感觉。 这个是春节的时候要全家人为你奉上的爱的大餐。 对，继续来讲述一下人和美食背后的一些温情故事。第三季呢，将在全球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性，在历史演化当中呢，来探究一下中国美食的流变，深度的探讨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哈。 嗯，真的是觉得说中国美食博大精深啊。你想舌尖上的中国已经拍了两季了，我觉得基本上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基本上已经被挖掘个遍了，居然还可以再推出第三季，真的是让大家在春节的时候一过年不止胖三斤，这次再加上舌尖上的中国助攻的话，可能就奔着十斤去了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重要嘛。你看刚才呢，一开始第一季的角度就是讲述的是中国的食物的流动，第二季我觉得讲的更多的是人和事，中国的这种食物当中的人和事，第三季要放在全球化的视野当中来看。 对，而且以历史的角度演变当中来探究中国美食的流变。 嗯， 那到了过年的时候呢，也可以让爸爸妈妈牵着你的小手，一起去隔壁乔克叔叔家看看，他们家都做了哪些好吃的。 来自于周董带来的乔克叔叔啊，周董就是这么的有才华，每次总是喜欢在音乐当中呢放一些很奇怪的笑声，像这个乔克叔当中的最后那个非常歇斯底里的笑声，我觉得好像跟之前那个公公偏头痛有一点点像啊。 公公 对， 其实周董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好，就会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这个歌曲当中出声、嗯、或者可能是前面或者可能是后面，其实在做音乐的阶段当中也是一个在玩的一个过程，他本人也像一个大孩子一样玩得特别的开心， 就已经很嗨了哈。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呢？可以是这一季，也可以是之前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小宇宙说最喜欢的还是张韶涵，从小到大都喜欢的偶像，女神回归觉得特别的激动，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她都没有变。 我发现这个整个大家的感觉都是对张韶涵的这种回归非常非常激动，哎，而且呢我觉得当天她站在舞台上的这种场面的呈现是不是把很多人都拉回到了青少年时期的这样一种记忆当中、啊 嗯、就有听周杰伦歌曲的这种感觉，但不同的是、嗯、杰伦可能一直是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嗯、但张韶涵就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荣耀回归之后依然是那么的惊艳。还有爱爱也表达了对他的喜欢，他说这期最喜欢的就是张韶涵。还有如如也跟我们说，我最喜欢汪峰，尤其是做事的态度，而且那天演绎的那首歌曲也特别的好听、 嗯、对，汪峰呢其实那天唱的歌曲还是挺好听的，而且呢总体来说却他像是一个大评委闯进了这个歌手群当中啊，给每个人的这种歌声都进行了一番非常有趣的点评。我觉得是不是原来这个评委和这个歌手的身份有点没有切换过来的感觉， 可能为你转身转多了吧，就是每个人上去之后他到评剧，但你不得不说他评的真的还 挺精准的，评的很到位，对，一看就是做的这个评委非常有经验哈，经验很老道。 还有果果2007他还说了，我只看了后半程，被汪峰的歌声迷住了，希望他准备的几百首歌可以一一的在歌手的舞台上呈现。 好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继续跟您来互动的话题是这个，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你怎么看待励志的书籍呢？ 看再多那都是别人的人生。 好的，是同样是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时候会嫉妒，有的时候会崇拜？ 远的崇拜，近的嫉妒，够不着的崇拜，够得着的嫉妒，有利于冲突的嫉妒，没利于冲突的崇拜。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燕子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道。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Hey, pretty woman, I wanna take you out.No place you can move our feet downtown. Ease into the rhythm when I hear that sound. My mama told me and I do not back down. Hey pretty woman, I love the way you move. Winding down low to that bassline groove. The way you're dancing got me in the mood. Daddy told me it's what grown folks do.Let me tell you now. Hey, pretty woman, I'm gonna testify. Hey, pretty woman, make a grown man cry. You can make me mad. Take my last dollar. Oh, honey, you can take it anywhere you wanna. The way you move your leg, well, it just ain't proper. Why don't you but you don't mind. Let's take a taxi and head back to mine. Hey, pretty woman, your daddy don't know. Take what you want from me, I can't say no. Just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let me taste your lips. I'll put my hands on your body, baby, work those hips. You can make me mad. 来自 Robin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歌曲 Pretty Woman 啊，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他当年的一首力作，而且当时呢一发出的时候好像就掀起了乐坛的一股狂潮。但是我觉得比较唏嘘的是，当时他还叫坏小子，但现在呢只能叫坏大叔了哈。 嗯，才华哈可以跨越时代，一首 Pretty Woman、嗯、在这之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图书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嗯， 图书咨询机构开卷最近发布了去年的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对刚刚过去的2017进行了一些总结啊。大家可能没有想象到的是，去年我们中国的图书零售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8.03亿，比前年增长了14.55%，近年来都是一个增长的势头。 对，这个增长的势头是非常好，而且包括了新书在内的图书呢，平均定价呢也是持续增长。2017年的新书的平均定价高达75.25元，这么贵吗？同时呢，人们的阅读意愿从数据上来看也是逐年增长的。你看市场的分化也在加剧了啊，所以呢，去年的图书的整个零售的动销的品种数达到了189万，其中呢，前1%的畅销书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市场的这个 马洋、这个马洋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图书的定价乘以印数之后的数额，就是差不多总体要定多少价。 嗯， 但是呢，畅销书哈贡献了一半的市场马洋，但是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书还占了全部图书的45%呢。 对， 有差不多一半的书就是说印了还都印出来了之后卖了还不超过10本。 是， 所以其实这竞争的压力还真的挺大的。 确实竞争压力挺大的，每一行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压力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自己呢看书平常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你像刚才平均定价那么高的书，我估计应该大部头的书或者是专业类的书籍应该也是占了不少的比例和份额哈。 嗯，可能你说的是一些词典啊或者工具书一类的哈。嗯、当然读书呢，很多人现在会用电子书 Kindle 啊，或者放在手机里面去看，但是我还是喜欢捧着一本纸质书、 嗯、 享受那种用手翻页的感觉，就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读书的方式。 哎，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又非常适合你了，来自于蔡淳佳的回到当初。第一首歌曲的第一句话就是在粉色的空气当中，我觉得很适合你去读书的感觉吧。 最近都流行粉紫色，最新最潮的都有了，为什么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简单的快乐会不见了，为生活盲目的抱着，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变复杂变难等变苦涩，你流的泪水是不是真的，能不能回到最初最自然最灿烂的笑容，没有钻石的爱情我也会被感动，

后去哪里？算命好点多言语，看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无脑综艺，恰如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最爱演中国红名家中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穿前人多么坏，穿生活多难爱，外套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燃，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消不了深夜的孤独， 快时间多么快，快生活多难挨，快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敢，陌生人都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好，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新歌《海胆》，这首歌曲其实还是刚刚上来的一首新单啊，浓浓 disco 节奏啊。最近几年的歌曲呢，陈奕迅的在这方面表现确实是比较古灵精怪，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厉害，就是不管他每次放什么样的数字专辑，都会立刻上来就会有人买。 就是这种感觉，一个是陈奕迅，一个周杰伦，一个张惠妹，我只买这三个人啊，再加一些吧，还有林俊杰。8:05，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除了放送出陈奕迅的这首歌曲哈，我还更期待的是他歌手的舞台会邀请得到吗？哎呀，真的感觉 能不能一直邀请到陈奕迅来参加一下比赛？既然邀请到了汪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但是坊间说之前去邀请了张惠妹。但是张惠妹没有来， 可能有各方面的考虑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可以是最新播出的这一期，也可以是之前歌手舞台上的歌曲和表现。我觉得今天互动完，我们可以找一天再跟大家互动一下，歌手舞台你还期待谁，给洪涛导演一些建议。洪涛导演就哭着说，我真的是请不来啊。 我期待洪涛导演下次就是能快点宣布结果，你知道吧？掉了一期，最后三名的结果，这次竟然没有宣布啊！ 哎，你知道，就是他那种各种在我们要是几个字的呢？怎么样？然后 JCG 都已经急到不行了。 对， 经过这么多大世面的一个女歌手，居然说你能快点说吗？我真的 I feel so nervous。 对 ，JCG 呢，杰师姐这一次的这个表现非常的给力，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她在那个宣布名次的时候也能看得出也有点不淡定，就是每个人对名次其实还是有点渴望的哈。 对，比较关心了。 对，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我是歌手当中你最欣赏谁的歌曲和表现，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杨雪彤说最喜欢张杰，这是一个坚持唱歌的歌手，秉承着将华语音乐带向国际的信念而一直努力着，从勿忘西安到后来的默都震撼着我。 张杰在登上歌手舞台之前呢，其实我当时对他还是就比较无感的，但是他出来之后呢，唱过一次 Black or White，是那个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成名单曲啊，我当时一听，哦，我说他还不错哎，就是还能有一点国际风的感觉，虽然出来的还是比较张杰个人的风格和特色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确实还是为自己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还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现场的这种观众还是很好的回馈了他哈。 对，还有黄甫耀君也跟我们说特别喜欢韩磊，哎呦，我想想就是韩大叔在台上那种挥洒自如的感觉，我最喜欢他有一期的时候唱花房姑娘，整个人都放开了，到最后都开心的蹦起来了。 对， 也是一种老小孩的感觉。 而且韩磊呢，喜欢每次三层递进的这种感觉，每次都是一波再一波，最后一波，有各种各样的一种高潮迭起的感觉哈。 是， 听韩磊唱歌，我觉得两韩了，一个是韩磊，一个是韩红。还是很给力的啊，都是那种歌王歌后级别的这种感觉。 还有说句心里话，也跟我们说必须是我们家林忆莲的蓝莲花呀，感觉没有一个歌手会超越过俺们家小眼睛的。 嗯， 林忆莲上这个节目，我觉得其实还是确实上对了啊。 所以你看，林忆莲都去了，陈奕迅你要不要也考虑一下？ 对，包括之前刚才大家说的林俊杰，是不是哈？ 嗯， 我们 喊话这些大歌手们。 对，我们已经帮这个节目组都想了很多歌手了。 是，嗯，其实除了这个歌手啊，算是喜欢音乐的这些朋友们的一档春晚吧，就是算是一个狂欢，总算是在上个周五的时候开启了。但是呢，再过30天左右吧，2018年的央视春晚，大家期待的合家欢的春晚， 嗯， 马上也就要上演了。 对， 在马上就要开始之前，紧锣密鼓的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上个周四语言类的节目刚刚完成了终审。 对，终审都已经结束了，而且呢，这个春晚呢通过官方微博是发表了一篇文章，2018年的央视春晚曝光，今年的语言节目变了啊，说到呢，这一次不管是题材内容、题材样式，还是演员的阵容、表演风格等等，都更加欢乐、更加接地气儿、更有内涵和品质、更好看了哈。 嗯，我觉得每年他们宣传的时候都会说自己更欢乐了。但是大年初一的时候谁尬谁知道， 就是 谁，我今年还挺期待 欢不欢乐得具体看了以后才知道啊。 是，而且微博呢还透露了一些参加语言类节目的表演嘉宾的信息，有多年来坚守在话剧舞台上的老戏骨，还有活跃在各种表演门类当中的中年艺术家，以及最近几年广受年轻人追捧的影视新秀，还有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以及外国的艺术家们。 嗯， 根据透露，像贾乃亮、杨紫、邓伦、李明启、秦海璐、郭冬临、孙涛、崔志佳、贾旭明等这些演员都参加了终审。 嗯，这次的春晚呢预计是从2月3号开始连排，经过6轮连排彩排之后呢，在除夕夜与观众见面。不管你爱不爱他，春晚就在那里，总是年夜当中的一道大餐。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爱你是我的自由》。 幸福，这一天的能量。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Daft Punk 以及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歌曲 Get Lucky。 歌曲有的时候会不会给人带来好运气呢？我觉得听这首歌曲就知道了，因为我不光是在各大排行榜当中来听过这首歌曲，甚至在欧冠赛场当中或者是 NBA 的主场赛场当中都分别听过这首歌曲。我觉得想来是主场球队呢需要给自己的球队鼓劲，所以呢他们放这首歌曲有点像我们刚才放的这首好运来的感觉啊，就让好运气更加多一点点。 Get Lucky 是一个全新的周一，郭鹏真的是想把满满的好运气都送给大家，除了这个好运盖和好运海带来的好运来，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的 Get Lucky， 是 想拿这一个周都可以有好运气。 哎，运气呢总会垂青有准备的人，比如说黄晓明呢算是一个有争议的演员，但是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他的努力，对吧？一方面呢是出道多年以来形象比较正面，观众基础还是挺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总会有新剧出街，大家就会拿放大镜来审视，哎，这回油不油腻啊，是不是霸道总裁啊，大家也太八卦了吧。我觉得 就因为大家已经给他定了一个位，觉得就是狂捐邪魅这四个字哈，所以就很难跳脱出来。 对， 但真的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一个大热的慢综艺叫中餐厅，彻底改变了对黄教主的这种，就现在已经不叫人家黄教主了。 黄教主 确实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特别正的人，而且他其实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有一套自己的处事哲学，以及是一个特别踏实的人。那他这一次出演琅琊榜二，一开始公布阵容的时候大家说钱怎么可能超越胡歌，或者说哎呀行了行了，琅琊榜二不用看了。但真的播出了不少以后，大家会发现评价真的不错。 对，而且大家呢觉得黄晓明的演技还是回来了。剧中的他呢是既是军中的精神领袖，又是老父亲心中的依靠，有点像他在之前的这个中餐厅当中的那个定位跟角色哈。 1月12号已经开始在北京卫视黄金档播出了，黄晓明跟剧中的口碑有很大的联系。当然呢琅琊榜这个巨大的 IP 也真的是功不可没，捧红了不少的明星哈，像王凯、胡歌，还有最红的已经是靳东了。 对， 上周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他主演了一个新的电视剧，是好先生的算是第二部吧，但是剧集的内容方面没有什么关系，叫做恋爱先生，而且是专门请到靳东和小野丽莎来演唱的主题曲欢喜。 一闪眼有珊瑚的气息，边舍得边回忆，火花素简的墨汁幸福。

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陈绮贞昨天举办房间里的音乐会台北最终场，一套衣服，一把吉他，不插电的自弹自唱，连飙多首歌曲，展现最真实的一面。最终她找粉丝上台合唱夜游，结束音乐会。近日彭佳慧在北京举办签约仪式暨新专辑发布会，当提到这张筹备了两年半的作品时，她感慨说，不仅从收歌开始就经历了漫长的挑选过程，自己在唱腔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突破。品冠与郭美美为网络剧《艳谷》合唱的插曲《住进你的梦》上架不到一个月，已突破5亿的点击率。两人首度合作，郭美美紧张表白，自己从小听品冠的歌长大，而品冠听后笑回，以后不用这么客气，平辈相称就好。蔡健雅日前拍新歌《贪图》 MV， 与男主角携手诠释爱情各个阶段。 MV 为呈现爱情中贪图的欲望，在拍摄时保有好的状态，他事前做大量准备工作，还饮用蔬果汁让自己精力充沛，长达15个小时不间断拍摄，相当敬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南三环分钟四桥至丰益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是我爱你，零零零是亚克西，哦七七八八二五零，都是在哪里，五七零是我七零，七四四是 KCC，是我爱你，零零零是亚克西，哦七七八八二五零，都是在哪里，五七零是我七你，七四四是 KCC， 哒 数字恋爱来自于范晓萱，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首浓郁的当时的时代感的数字恋爱，竟然呢是让我听出了一点现代化的感觉哈。因为呢现在我们正在处在大数据的时代，所以这首歌曲是不是很早就预言到我们到最后还是得用数字来谈恋爱啊。 嗯，就是不停的发信息，发微信，发短信，然后再到现在的视频语音电话聊天。 哎， 你会发现哈，从前慢还好吧拐的是不是很快， 拐的太快了啊，从前慢啊，日子过得精致是吧。 哎，8:38，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听完一首数字恋爱之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数字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变化。 嗯， 很多朋友都在玩网络游戏，我也玩，什么跳一跳啊，跳一跳， 跳一跳是数字游戏吗？ 你知道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那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昨天晚上跳一跳又更新排名了。 哇，我发现就是从你的口中一旦出现特殊的日子，一定不是什么节气啊，一定是这个跳一跳更新的日子啊。开玩笑了，最近呢网易将它的多款热门游戏都进行了 IP 化的运作其中呢你像阴阳师的官方漫画已经在腾讯的动漫上线，泡面番与音乐剧都将陆续在今年发布哈。 还有倩女幽魂也推出了漫画版《倩女幽魂》轻视画魂， 嗯， 哇，你知道现在这个游戏特别的赚钱，各大游戏公司据说今年年终奖都发了不少哈。 对，而且呢，好像呢，这个你像网易当年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火的，但就是靠一个游戏就翻了身嘛，对不对哈？ 嗯，但现在呢，也是多布局在发展了，像这个网络游戏啊、番剧啊、周边呐、啊，包括很多的动漫展啊，现在真的是火到不行。所以，哎，你会真的在想说，是不是跟不上或者不喜欢这些东西的话，就被时代甩出去了的感觉呢？ 所以这个时代到底是谁的时代呢？接下来这首歌可以回答你，派伟俊说，那就是我的时代。 长大之后，我的日子会怎么过？环世界每天出国，一个人变成亿万富翁。听单错，出社会不好过，要珍惜念书的时候。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还不懂害怕是什么。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忽然发现身体不属于我。过40岁生日后，开始发现后退的梦。今天看女儿跟别人谈恋爱，儿子抢了爸，跟不上时代。希望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不同的风景有没有变，一个父母要紧，只是生还差几个零，让爱的人的快乐才真正醒，有人带着的心追梦必定会那运气，才是我过最好的证明，这是老爸说的真理。心态的节奏，奋力去战斗，战斗后才是为了以前的生活，为了15岁生日后翻到里面考试的内容，天天想着笑话和我谈恋爱，浪漫战马我没有不存在，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 起跟上这个节奏，就是今天我们不能改变，只是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我的时代，没有人可取代，不管年纪短或者精彩。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 are fine, I'm drinking on the table. Rolling dice are staying out till three. You will never find him being unfaithful. Emily Sandy 带来的一首歌曲 Next to Me 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有点造化弄人的感觉。12年呢，他当时的那张专辑 Our Version of Events 大火，我当时也非常看好的。但是现在你看看发展，我觉得是不如同系的女歌手，比如说 Adele 或者是 Jessie J 的。 可能就因为这两个人都太火了吧，尤其是 Jessie J 刚刚来到中国参加了歌手，估计要再火一波了。 嗯，而且火的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呢，英国的流行文化的根基就在这儿，就是他们一直有一个传承，所以呢不愁没有歌手，而且也不愁没有这样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呢，他们的这种像哈利波特这样的 这种大 IP 其实也在世界范围当中火了很多年了、 哎、对，经常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和跟大家分享说哈利波特哎又有什么主题餐厅啦、 嗯、 主题民宿啦，甚至有一次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主题飞机。 对， 不过这个主题民宿是真的新开了一个，就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诞生地英国的爱丁堡有一家哈利波特主题的家庭旅馆、嗯、在这里面究竟有一些什么东西呢？除了之前可能很多的主题的类似于像餐厅会做的一些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装修啊，还有一些纪念品等等，包括这里面还有 J.K. 罗琳用过的梳妆镜。 嗯，也就是说这个主人公或者是作者本身也突然就入境了哈、啊，让你仿佛走进了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这家家庭旅馆呢是在市中心的主干道的附近，原来呢是一栋复古风格的小楼，一位哈利波特的铁粉买下它之后呢是装修成了梦想中的样子，主卧当中摆了四围柱的大床，天花板漂浮着几支蜡烛，另外一间略小的卧室变成了霍格沃兹魔法快车的一节车厢。 对，所以很多的哈利波特迷听到我们这些讲述肯定会变得非常的熟悉、 嗯、 包括像还有一个起居室是缩小版的格兰芬多交易厅，这个分院帽，对，当时是把哈利波特分到了格兰芬多。 对， 然后呢公寓内的每扇门都漆成了魔法学校的各个学院的代表颜色，我想知道这些门上有没有一个女巫会帮他们开门呢。 我其实最想就是有没有一个九又二分之一站台，然后我可以一头扎进去啊。 嗯，这个九又二分之一站台好像当时还真的做了一个。 对， 而且呢还有小朋友们专门去排着队等着上列车，真的还挺可爱的。 嗯，这栋的这个建筑呢外面呢是走复古风的，但其实现代化的装备还是不少的，比如有 WiFi 啊，数字电视啊， PS4 啊，有 Xbox 啊，所以有 WiFi 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游客过去应该能玩跳一跳了哈。 啊，你是指我吗？当然呢它当中有很多的现代化的厨具，所以主人也通过努力得到了之前的时候罗琳用过的一张书桌和镜子、 嗯、 在这里哈，我觉得再加一个 VR 眼镜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个主题的民宿当中试着玩一下魁地奇球呢？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民宿或者是这个整个爱丁堡的感觉其实就是哈利波特那种感觉，所以有空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去爱丁堡看一看。我觉得今天这条资讯出来的一点都不违和，因为那边其实遍地都是这种房子哈， 但是还挺贵的，一晚上的费用差不多150英镑，1000多人民币吧、 嗯、 单身的朋友好好攒攒钱吧，因为单身的缘故。 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阵阵都飘入，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心之间虚无，我把青春欲望去骨，我想不是得转心练法术，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难免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 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回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转转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身之间虚无，我把仅存欲望去骨，我想无视的转 杨宗纬的因为单身的缘故，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呢？其实这首歌曲呢，这跟歌手还有点联系啊，因为他那年复活赛的时候唱的是这首歌曲，当时 哦是这首歌，我以为是因为最后一句歌词，因为巫师要练法术，所以去哈利波特的这个民宿的这个地方可以去看看。 反正无所谓，就哪个梗怎么接都可以嘛，对吧？随大家喜欢就好了哈。 今天咱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歌手的舞台上，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歌手呢？除了上周五刚刚新登场的这七位歌手，也可以是之前出现在歌手舞台上的各位。 对， 鹏跟我们说最喜欢李荣浩了，可能是因为自己喜欢小眼睛的男生，觉得好迷人。 哇，有喜欢小眼睛的男生，不过李荣浩应该是其中的各种代表了。彭佳慧， 对，我觉得李荣浩绝对是因为歌手这个舞台、就是、 大火的， 对，让大家熟知他，然后进而立马就转型到了快准一线吧。 对，现在真的算是准一线男歌手了哈。另外呢，三个这个番茄的标识说彭佳慧铁肺歌后，人品好，歌声好，嗓音好。第一季的彭佳慧最终来踢馆那一下，我当时在想，他为什么不多唱两场？他应该早一点来就好了，对不对？ 也是刚刚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可以关注一下。人家这不是三个番茄，人是苹果、橘子跟柿子。 好吧，一个番茄都没有。好了，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哈。其实昨天呢，北京已经84天没有出现过有效降水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专家预计，本周呢，京城仍然难见雨雪，天气是十分干燥。本周气温呢将有所回升，周内没有大风的降温天气。 今天是周一，跟大家先前瞻一下本周的天气状况。本周呢冷空气活动减弱，只有两股冷空气会影响，所以不会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但是在周前期呢可能会阴晴转换比较频繁一些。总的来说，本周将由39进入到49，39-49嘛，冰上走哈，天气依然非常寒冷，防寒保暖依然是我们的主题。 对，另外呢，根据市环保的监测中心研判，昨天白天呢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是 PM2.5， 所以呢有中度的一个污染。今天呢仍然是中度到重度污染，明后天的空气质量是有所好转为轻度污染，所以这两天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虽然霾不是特别重，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对不对？好， 出门要记着戴上口罩了。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窦靖童的 May Rain， 来结束今天的整个的节目。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